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节目的下半时段，为您带来的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演奏的一组浪漫的钢琴曲，曲目有《跟往事干杯》、《给艾德琳的信》、《艾莲娜》、《儿时的回忆》、《我只在乎你》、《第六感生死恋》、《一切只为你》、《坠入情网》、《给母亲的信》、《爱的婚礼》、《唱彩》、《洋娃娃之家》、《驿站》、《夕阳西沉》、《潺潺流水》、意下之风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you.